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五，农历6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8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塞拉利昂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福建一书出版发行。李克强对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服务水平，更好促进就业扩大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协商议政，汪洋出席并讲话。 今年前6个月，我国交通投资规模持续高位运行，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较快增长。 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添3金1银。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塞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理解和支持，在经济和民生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中塞人民守望相助并肩抗疫，展现了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比奥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巩固友好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比奥在贺电中表示，塞中建交50年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平等相待和共同繁荣的原则，真诚友好、团结互助，在双边和国际层面开展了良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塞方期待同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巩固两国传统友谊，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本台消息， 习近平在福建一书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多时间， 先后在厦门市、宁德地区、福州市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各个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 采访实录，习近平在福建主要反映的是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的工作经历， 是他在省域层面开展领导工作的真实写照。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生态福建建设，亲自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提出并实施数字福建建设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6年7下晋江调研总结晋江经验，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推动省级机关、效能建设，教育党员干部、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推动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推动闽台直航，扩大闽台各项交流，使两岸经济人文交往发生重大积极变化。这些工作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生动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对党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福建省情的科学把握，有力推动巴闽大地改革发展领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列。 习近平在福建一书共35篇，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期间大刀阔斧、精心谋划、锐意创新的领导风范，展现了他率先带头、亲身示范、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体现了他心系基层、心系群众、心系民生的赤诚情怀。 本书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干部提高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了生动教材。 本台消息，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7月28号至29号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对于促进社会化就业、更好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服务水平，大力支持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更好促进就业扩大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更大激发亿万劳动者和各类人才的创业创新活力，带动新动能成长，为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持续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发表视频致辞。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13届全国政协第53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他强调，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是保护人民健康和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不断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10位委员和特邀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建言资政，近70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表意见。大家认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初步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公共卫生防护网，在疫情防控中经受了考验，提升了能力。委员们建议，要有序推进4级疾控机构改革，确保疾控机构有职、有权、有责。要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多部门应急决策、联合处置、动态风险评估的快速反应机制，搭建各部门各领域信息互通、数据共享的平台，设立全国统一具有权威性的公共卫生应急电话号码，确保疫情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要推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加强高校公共卫生学科建设，加强公共卫生科研攻关，加大药品、疫苗、高端医疗设备等研发力度，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控领域的独特优势。要深化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堵塞管理漏洞，把外防输入落实到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做了主题发言，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教育部、海关总署、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负责人做了协商交流。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民政部等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3-5时期，各级残联全力推动残疾人脱贫奔小康，完成既定目标。14-5时期，将继续加强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3-5时期，860万城乡持证残疾人实现了多种形式的就业，残疾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也达到95%，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80%，其中近100万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说， 13-5时期71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摆脱了贫困，1180多万残疾人纳入了特困救助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惠及了2600多万残疾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务院残工委副主任、民政部副部长詹成富说，民政部门将继续加强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 将未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内的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残人员，参照单人户的政策纳入低保， 推动建立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全面实施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的跨省通办。 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面向社会残疾儿童拓展服务，推动机构内适龄残疾儿童接受教育并纳入学籍管理， 完善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政策体系，实施第二批康复辅助器具国家创新的试点，建立健全保险、福利、救助、慈善相结合的支付保障体系，加强服务和应用推广。 中国经济半年报。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六个月我国交通投资的规模持续高位运行，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较快增长。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资1.2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13.3%，比2019年同期增长22.22%。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静说：“ 上半年完成营业性的货运量247.5亿吨，与工业的增加值、用电量等宏观的经济指标的走势基本相吻合。完成港口的货物的吞吐量76.4亿吨，比2020年同期增长13.2%。”比2019年同期增长13.9%。 受国际航运市场运行影响，今年以来，我国主要港口一箱难求。孙万健说，交通运输部积极服务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引导国际班轮公司加大和优化国际航线运力的供给力度，集装箱紧缺问题已得到缓解。 六月，我国的主要港口集装箱的空箱短缺率为1.4%。比年初下降了12.2%。我国的造箱企业加大生产的力度，目前的月产能已由过去的20万标箱提升至历史的最高水平50万标箱。鼓励班轮公司与货主企业积极地签订长期的运输合同，为中小企业的货主提供专项的运输服务。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革命信念如磐、艺术风骨长青的表演艺术家蓝天野。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1945年8月5以前，北京是属于日本军国主义占领的。 1927年出生的蓝天野在抗战烽火中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 西山那时候已经是解放区了，从西山下来的解放区来的人跟我接上的头，我就带一些什么呢？带一些解放区需要的一些物资，也有文件。 1945年9月23日，18岁的蓝天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就像人会记得自己的生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我这一辈子我能做到的，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有一句。”永不叛党，你入党了，你就把你自己全部交给党。 与此同时，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蓝天野加入抗敌演剧二队，一边参加剧团演出配合学生运动，一边从事革命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直到他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 1949年10月1号，我真的站在天安门的广场，我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知道这新中国旧中国不一样，新中国得来不易。 1952年，蓝天野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后第一批演员，先后在《茶馆》《北京人》《蔡文姬》等70余部话剧中塑造了众多人物，出演了《渴望》等影视剧，成就了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 不是， 你看啊， 慢，勾践，刷。 今年3月，由蓝天野再次出山指导的《吴王金戈越王建》在首都剧场上演。他最大的心愿是培养年轻演员，继续用震撼人心的艺术去感染和鼓舞更多新时代的人。 戏应该是打动人，要引起人们思考的。搞文艺工作没有退休这一说。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微光成炬的力量，采制总台记者林书周一帆。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冯远征。我讲述的文物是一件武汉抗疫志愿者集体签名留念的应急马甲。2020年4月8日0点，武汉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控。这一天是刚满30岁的志愿者华雨辰不分昼夜随时待命的第75天。 那天晚上大家都穿着绿颜色的马甲，大家自发的互相签名，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做下一个美好的纪念。 直图可以成塔，荧光亦能增辉。据武汉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94.92%的受访者表示居家期间有志愿者与其保持联系。 因为每一件马甲上面那么多的名字，它代表的就不是一个人，它代表的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群像。 湖北省博物馆抗疫物证策展人黄健说，这件看似普通的马甲展示出的是一种精神力量。 抗疫期间武汉的志愿者100万人，英雄城市英雄人民的话，就是人民的参与度极高。 物有甘苦，常知者是，道有遗险，履之者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坚韧不拔，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我叫刘志彤，今年26岁，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去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国。一年多的时间过去，我们变得更加坚定，也更加团结。我会和大家一起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第6个正式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再添3金1银，并打破一项世界纪录。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世界纪录要诞生了，刷新了。 中国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沉寂多日后迎来爆发，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以7分40秒33的成绩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了由澳大利亚队所保持的世界纪录。中国队最后一棒李冰洁， 看到旁边都是强敌，然后我也是想体现出自己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那种精神吧。 而第三棒的张雨霏在此前结束的200米蝶泳决赛中，为中国游泳队拿到了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张雨霏： 我们选了一条最难的路，并且我们坚持走下去，我们看到光明，走到胜利了。 乒乓球赛场，陈梦在女子单打决赛中以4-2击败队友孙颖莎，获得金牌。陈梦 在奥运会赛场上能够去展现自己，展现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这种水平，最后能够把这块金牌拿回中国，还是非常开心的吧。 樊振东和马龙则在半决赛中都以4-3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羽毛球方面，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琼和王一律、黄东平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羽毛球混双项目决赛。中国女排不敌俄罗斯奥运队，遭遇小组赛3连败。中国小将于海成在射击男子飞碟决赛中排名第5。 今天将产生2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将在射击、游泳、蹦床等项目上冲击金牌。 本台消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9号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东京奥运会国际广播中心的演播室接受总台独家专访。巴赫表示，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运动员充满了奥林匹克精气神，他们的表现令人骄傲。巴赫说，中国运动员在各项体育赛事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令他印象深刻，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卓越而快速发展的中国。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感谢总台一直以来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双方合作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连日来， 河南鹤壁、安阳、新乡等地积极抢险排涝、消杀防疫，郑州全力加速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总台驻河南记者李凡、河南台记者张晴报道。 截至目前，鹤壁市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受灾地区蓄滞洪区及周边群众 25.8 万人，约占全市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鹤壁市常务副市长洪立民： 现在我市已经启用集中安置点78个，集中安置群众 4.9 万人，另外还对 20.9 万群众进行了分散安置。 当前新乡市抢险救灾重点集中在卫辉市，截至昨天下午5点，卫辉市城区积水存量从最高峰时的2000万立方米已经减少到1200万立方米左右，预计明天卫辉市城区积水问题将基本得到解决。新乡市副市长武胜军： 在已设置34台大功率抽水设备的基础上，尽全力通过各种渠道增加抽水设备，在已开启城区8处排水闸的基础上，继续增开剩余2处排水闸，向河道排除积水。 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后，郑州市加速抢修施工和交通秩序恢复。目前，郑州市339条运营公交线路已全部恢复，即日起至8月28号，凡乘坐郑州公交全部免费。郑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江涛介绍称，郑州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恢复通电通水，清排地下空间积水。 居民小区供电基本恢复，因灾停水的小区1864个已全部完成一次供水，剩余的91个小区正在抢修二次供水设备。积水排涝方面，主城区已基本完成积水抽排。 从昨天开始，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全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同时展开，南京全面升级各项防控措施，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总台驻江苏记者季明、徐大为、景明报道。 南京市玄武区卫健委副主任田秀梅介绍说，玄武区一共设置了58个核酸检测固定采样点和30个流动采样点， 方便我们居民能够就近措施出风来采样。我们要求各个采样点呢，1小时之内把样本送到我们集中采样点，4小时将样本转运到检测机构，确保12小时能够出结果。 南京多个核酸检测实验室相继投入使用，最高日核酸检测能力提升到近700万份。目前，南京对所有小区全面实行出入严格管控，长途客运站暂停运营，公交线缩限至市域内运营，全市出租汽车含网约车不得离开南京。江苏省内各市8000多名医务人员紧急驰援南京。南通市疾控系统援宁流调队队长林健说： 我们还是从容应对，有绝对的信心可以去共同把疫情防控好。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28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24例，江苏20例，四川3例，北京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本土2例，湖南、四川各1例。截至7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0124万9000剂次。 昨天0点到12点，北京新增1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北京市表示，确诊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昨天0点到24点，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增1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今天上午起，张家界市所有景区景点关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鲜明底色，要更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全面提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要加强对学术发展的统筹和规划，营造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的体制机制环境。 中宣部昨天在京召开第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表彰会， 表彰获奖的123种出版物、50家先进出版单位和69名优秀出版人物。 河北雄安新区条例昨天在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获得全票通过，明确雄安新区管委会行使国家和省赋予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条例自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分时电价新机制，一天分成高峰、尖峰、低谷、深谷等多个时段电价，高峰和低谷的电价差约3到4倍。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通过网上公开竞价销售第二批国家储备铜、铝、锌17万吨，成交价均低于市场价，下一步将结合市场情况做好后续投放。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透露，今年六月全国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比2017年压缩 62.34% 和 85.15%。 我国还将重点围绕进一步优化通关全链条全流程、降低进出口环节费用、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能力等五个方面，全面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2021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国内外约500位嘉宾代表围绕传统医药与人类健康、产业发展等进行深入研讨。 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0号在广西南宁开幕。 昨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中俄两军将于8月上旬在青铜峡训练基地举行西部联合2021演习，进一步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能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95149例，达到1,9586,929例，死亡病例增加8804例，达到4,189,14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725,740例，死亡612,022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至北京时间29号17:30，日本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699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过万。东京都地区连续三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3000例。东京奥组委29号宣布，又有3名国外参赛运动员确诊感染新冠。 美国商务部29号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6.5%，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8.5%。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疫情反复拖累经济复苏，加上财政刺激的提振作用逐渐消退，美国经济增长可能在第二季度见顶后逐步降温。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29号发表声明说，俄科学号多功能实验舱当天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郑兰、刘梦雅，主播王毅、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